经典嘅作品咧，就算你听个前奏又或者系中段嘅音乐，当然仲有好高辨识度歌手嘅演绎风格啦。你必定会知道呢一首系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 走了林忆莲的依然，选你一首国语歌。有时这些时分听下吉他的声音，再加上歌者的声音，都相当之舒服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市长说，自俄罗斯在二月下旬挥军以来，当地星期五首次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他说，在乌克兰军队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下，俄军已经由切尔尼戈夫周围大部分村庄撤离。其他地方官员亦证实，切尔尼戈夫地区目前平静，俄军正是撤退。在俄罗斯持续几个星期的炮击和空袭之下，切尔尼戈夫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西方和乌克兰的战况分析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部分地区撤退，是为了在东部发动新一轮进攻之前进行重组演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白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俄方希望同乌克兰的谈判再次在白俄罗斯进行，但乌克兰方面反对。佩斯科夫说，俄乌谈判进程不容易，但重要的是谈判能够继续，并且通过谈判结束军事行动，而谈判场地在哪里亦不重要。佩斯科夫又提到，在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之下，乌克兰的军事潜力很大程度上已被摧毁。非洲索马利兰的哈尔格萨市一个主要市集通宵发生大火，最少28人受伤。市集在当地星期五夜晚8点起火，由于商户密集加上火势非常猛烈，消防员难以靠近火场，令火势到星期六朝早才逐渐受控。报道说，数以百计商铺被焚毁，火警期间附近大批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州精选， 点点情绪，点点和好。 人可能都受过情绪和身体状况的困扰， UK Lovey 都不例外。这首歌的概念就是这样而来的，记录低一场由情绪直由皮肤和他宣示的战役。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UK Lovey。 多少天不语不眠，凝望镜子收起空洞笑脸，谁不渴望改变。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UK Lovey 点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支配，私家星期天。 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做下兼职赚下生活费，而今天的嘉宾读书的时候不单止赚下生活费，他已经创立了他自己的第一间网店，有来自印尼的 Celine。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Celine, sekarang berkuliah di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rasal dari Indonesia, dan saat ini mengambil double major di Information Systems dan Marketing. Saat ini sudah di tahun keempat atau tahun terakhir, dan mungkin kalau passion atau interest lebih ke arah startup atau membuat bisnis. Dan kebetulan saat ini sedang menjalankan online shop untuk bisnis makanan di Hong Kong, yaitu mengirim makanan dari Indonesia ke Hong Kong untuk memperkenalkan makanan Indonesia untuk orang-orang di sini. Senang banget hari ini bisa berbagi tentang kehidupan di sini. 来自印尼的 Celine 咧，佢话而家喺香港科技大学读紧信息系统与市场营销双学位第四年。佢话佢对于创业同埋开拓一门生意非常之有兴趣啊，咁所以咧就喺香港经营紧一间食品企业嘅网店，由印尼直送食物嚟香港。希望向香港人介绍印尼的美食，他说也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分享他的生活。我知道你来香港之前都有想过去其他地方读书的噃，当然很开心你最后决定了来香港啦，不过都想知道这里有什么吸引到你来呢？ Awalnya waktu itu memang pertimbangannya antara ke Hong Kong atau Singapore, tapi pada akhirnya waktu itu sempat mengunjungi HKUST waktu winter break, dan aku suka banget cuacanya, campus view-nya, dan Hong Kong juga banyak banget tempat yang bisa dieksplor. Terus juga transisi antara budaya timur dan baratnya juga terasa banget. Jadi dengan keberagaman atau diversity yang ada, waktu itu jadi ngerasa lebih penasaran dan tertarik aja sih untuk tinggal di Hong Kong setelah visit ke sini. 佢話一開始咧係諗緊香港定係新加坡好咧，決定之前咁啱有機會喺暑假嘅時候去睇一轉而家讀書嘅地方。佢話非常之中意香港呢一度嘅天气，好中意校园嘅景观，同埋觉得香港有好多地方可以俾佢探索。同时，佢亦都好中意香港呢一个中西文化融合嘅地方。嚟到香港之后，佢话对于香港嘅生活更加充满住好奇，同埋对于样样嘢都非常之有兴趣。我知你嚟咗香港之后咧，亦都好积极咁参与唔同嘅活动，除咗学校嘅，亦都有外间嘅，仲曾经领导过学校嘅东南亚学生会。咁咁多活动里面，你觉得边一个系最难忘同埋最好玩嘅咧？ jadi salah satu momen yang paling berkesan juga di Hong Kong. Waktu itu kalau nggak salah tahun lalu ada acara namanya The Grounds, yaitu semacam outdoor cinema atau bioskop di luar ruangan, di mana kita bisa duduk bersama teman-teman dan juga di situ akan ada dua layar proyeksi. Dan waktu itu kalau nggak salah filmnya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an di situ kita juga bisa order makanan melalui aplikasi. Jadi waktu itu karena udaranya juga lagi bagus dan semuanya juga lagi mendukung, itu benar-benar berkesan banget karena acara itu hanya ada sekali dan hanya beberapa bulan saja. Celine 话旧年咧，佢参加咗一个叫做 The Ground 嘅户外电影院嘅活动，觉得非常之难忘啊！当时有两个投影嘅银幕，佢同朋友一齐坐喺户外睇戏。佢话如果冇记错，嗰阵时应该系播紧加勒比海盗，当时嘅天气非常之好，佢亦都可以自己订定啲嘢食，一边睇戏一边食嘢。嗰日大家都玩得好开心，所以佢觉得非常之难忘啊！哇，听落都真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有机会我都好想试下。嗱，我知道咧，你除咗喺香港生活多姿多彩之外咧，你亦都好上进啦。读紧书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创业。而家亦都经营紧自己嘅网店，对于你嘅创业之路非常之有兴趣啊！不如下一集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Celine，thank you。 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

积得最落日。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歌词都俾咗我哋好多启示嘅，凡事都睇开啲啦。送上许冠杰《浪子心声》。 丈夫担纲起宇宙，离别了呵护，艰苦都也不可以马虎。大丈夫深呼吸口气，命途或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的该走，应爱没爱。丈夫，道别吧，当天的祷告，现在是否一一达到？实令你快要快要变早， 送上这首来自 Super Moment 大丈夫，希望疫情期间大家都可以好像大丈夫一样。 个咧几铁汉嘅男子都好啦，都会中意有人锡锡嘅。所以拣嚟呢一首《Kiss Me》。 心再别流浪，快享受这刻最新鲜曙光。夏季进驻四面八方，来将恋爱释放。唇吸暴了光，不太適當，何妨試試降落我熱戀面庞，平衡我眼角地带肌肤变干，何妨試試了含我熱戀面庞，明白每处地势状况，平坐最接近我地方。进驻四面八方，寒霜算性格降，唇吸暴了光，不太适当。何妨试试降落我热恋面庞，平衡我眼角地带肌肤变干。何妨试试了含我热恋面庞，明白每处。 要盡快提升核酸檢測能力，州密組織開展全員核酸篩查，方艙同定點收治醫院要預備足夠隔離房間，並要及時排查追蹤管控風險人員。另外亦要從嚴加強社區管控，保障好居民基本生活同正常就醫需求，並對關鍵行業、重點機構等實行嚴格閉環管理，確保供應鏈產業鏈暢通。本港新增4475宗新冠病毒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确诊个案慢慢回落，但如果社区人流增加，数字有可能回升。又相信早前发现两宗 Omicron BA.1 及 BA.2 嘅复合病毒个案，对本港威胁较细。另外，中心话新冠病毒确诊人士康复后，透过快速抗原测试再验到阳性嘅机会较少，但核酸检测可能因为有病毒残余而再验到阳性。又话政府系希望检测阳性嘅人士可以尽快呈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清凉嘅天气，同时覆盖该区嘅云带正逐渐移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资成城，快拆三日。 政府呼吁全港市民在4月8号至4月10号一连三日每日自我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了解自己是否受到感染。 检测结果如果呈阳性，可以拍低照片并在24小时内上报卫生署网上系统。 市民的自我检测和情报，让我们可以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帮助社会尽快恢复正常。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寻找最受欢迎机械人主题曲，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静心聆听，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历年受欢迎机械人主题曲音乐特辑。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 Kak Mary,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系啦，同埋之前格先生教我哋嘅石黑石黑， 哇，系啊，呢句石黑石黑也韩讲。 系啦，因为咧个个都系啦，喺疫情底下咧，都希望可以健健康康。咁啊，就算咧，即使可能身边嘅人啦、屋企人又或者系工作的伙伴可能都有一些確診的個案，大家開始都是要繼續小心一點，還有呢保守自己健康之餘，其實都在保護其他人。 石黑石黑，有一問一問 嗯，系啦，希望大家个个都健健康康啊！喂，格斯查，其实咧，我好好奇咧，想问一样嘢嘅。嗱，近来咧，你知啦，呢个疫情之余咧，再加埋转天气咧，其实都几多人咧系唔舒服嘅。姑勿论系真系中咗呢个新冠病毒啦，定还是系作感冒，又或者系咧个人系周身骨痛、攰奶奶咁样啦。咁我哋咧华人嘅社会咧，即系称之为可能觉得啊个体质唔好嘅时候咧。可能在飲食上面呢就要吃得清淡一点。很多时候就会说、哎、不如煲白粥啦、清下肠胃这样好像清淡一点会好一点。但是呢印尼人呢很多时候喜欢吃的东西都是油一点、啊、或者煎炸的食物居多啦。甚至呢我家的格格呢他就算吃白粥呢他都要加两包辣椒酱下去吃的。咁如果真係病嘅时候呢喺飲食方面呢印尼人会唔会真係有改变呢 如果係印尼人唔舒服呢照讲都胃口都唔会特别太好㗎啦。你俾佢食煎炸嘢嘅时候呢都食落口呢应该都唔係好好味㗎啦格拉比。咁就通常都係会食我觉得唔会选择食粥嘅通常係食白饭囉同埋食啲餸呢就冇咁辣。或者不加啲辣椒，如果是喉嚨痛的話，但是如果譬如話煲粥，又平時是白粥咧，我諗係好難去接受到咯。啲印尼人會覺得係好唔好味咯，因為我係佢嗰度成日不停咁樣諗，如果印尼人唔舒服，會唔會煲粥食嘅咧？我淨係諗到會煲雞粥咯，但係印尼啲雞粥咧同香港啲雞粥咧係直情唔同嘅，因為印尼啲雞粥咧係會加好多啲啊蒜頭啊、葱頭啊咁樣爆香佢啊，然後唔同煮法嘅，另外一樣嘢嚟噶，係變做係真係好重味嗰啲粥嚟嘅，所以就通常都係食飯。但係印尼人唔舒服係中意咧，如果係熱氣啊、格巴比啊，係有一樣嘢應該你都聽得多噶啦。是喜歡喝椰青水咯。 哦，我都知道，因為家裡的佳蓉姐姐呢很多時候都會說、啊、我想去印尼店舖那裡、買一些椰青、啊、或者椰青水、啊、這樣雖然呢轉過頭呢見她喝完之後呢都是照吃煎炸的東西和吃辣的東西的 咁我覺得飲咗椰青水已經係已經涼咗啦，裡面已經去咗啲熱氣咧，咪可以再食翻啲煎炸嘢咯，咪可以再食翻啲辣椒咯，咪 OK 咯，可能係咁樣咯。Drop the beat, yo. 除了話真係唔舒服之外咧，其實我見佢哋打疫苗之後咧，同埋之前作準備嘅時候咧，都有照飲呢個椰子水嘅喎。唔知係咪都係覺得咁樣清一清熱咧，心理上嗱，我醫學上我唔識得啦，但係心理上可能覺得會舒服啲啩。 係真係咧，係唔係都話係飲椰青㗎？係印尼嗰啲人真係講好多情況都可以飲椰青啦，咁話係小朋友都飲椰青啦。我哋知清熱啊，去毒呢樣嘢應該印尼嗰度係冇嘅，但係清熱一定係用呢樣嘢係椰青噶啦。咁但係譬如話你話係你覺得你係需要係驅風咧，就印尼嗰度就得兩樣嘢嘅啫，一個咧就係薑茶、薑水或者係黃薑茶、黃薑水。 但呢兩樣嘢係咪都要落好多糖去一齊飲嘅咧？定係還是淨係真係黃薑啊，或者薑沖茶同水先？ 問得好啊，格媽咪，問得真係好，你已經開始一半印尼人啦，已經。係加糖嘅，但係通常都係可能係加椰子糖啦，或者係嗰啲紅糖啦，類似呢啲糖嚟煮咯。咁你就可以。薑茶或者是黃薑茶，或者再加大啲啲香料咁樣，但係嗰個咧就係熱飲咯，咁就驅風啦，覺得。 係，我諗呢個唯一一個共通點就係唔食生冷嘢啦，因為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如果飲太甜啊，或者係即係對於個喉嚨好刺激性度高嘅時候咧，咁你如果喉嚨痛咧，可能飲太多甜嘅嘢咧，都會覺得張住個喉嚨啊，立住唔舒服噶嘛。咁但係咧，卒之揾到個共通點啦，就係都要飲熱嘅，唔好飲凍嘢喺呢啲時候。 但是都是加糖的喎，你記得喎 ，Barry。 咁啊冇辦法啦，因為唔同嘅習慣啊嘛。除咗食嘢之外咧，其實如果病咗咧，佢哋會點樣咧？嗱，因為我知道咧，正常嚟講啦，如果就算喺香港嘅印尼姐姐都當然係啦，一唔舒服嘅話，梗係求醫啦，揾一啲註冊中醫又好，或者西醫又好，咁樣相熟嘅醫生咧就去睇醫生啦。但係印尼人咧，我亦都有聽過一個講法，就係話咧，當佢哋可能身體上面唔舒服嘅時候咧，都會依賴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到治病嘅喎。 印尼嗰啲人咧，如果係住去比較偏僻地方啊，或者鄉村嗰啲咧，應該係睇醫生就唔係咁方便嘅，亦都係未必咁多醫生俾你去睇嘅。咁嗰度咧就會有啲clinic， 但係裡面係有護士啦，或者咧係有比較再偏啲嗰啲地方咧係會揾神醫嘅。但係通常你未去嗰啲揾嗰啲咁樣啲人幫你嘅時候咧，屋企通常係自己救自己先噶啦。所以印尼咧係好印尼人啦，係好中意刮痧嘅，係 咪？係，即係可以將啲唔同嘅毒素刮出嚟咁啊！我有聽過刮痧嘅，香港都有呢一樣嘢，但係印尼人嘅刮痧同我哋認知嘅刮痧係咪唔同咧？係咪都係揾隻匙羹喺背脊刮噶？ 係唔用匙羹嘅，印尼啲人係用銀仔嘅。但是都好像匙羹我都聽過，但是這裡的匙羹是不是 metal 的嘛，是那個叫做什麼，是真的匙那個羹來的嘛。印尼那些真的是用那個 stainless steel 的。 哦，即是用不鏽鋼羹。那 個、是。是用那個這樣的羹。是會用那些刮痧。 是。咁就同埋都是即是將啲毒素刮出來這樣。 是說驅風咯，是風會出來咯。所以咧，如果系譬如话你大一，如果唔舒服咧，啲印尼人好中意啦，拎樽油出嚟先咁样。嗰樽油你应该都知道系咩油啊？ 系啦，我到而家都仲好中意闻嘅，我个女好中意，每一次见到嗰支油咧，闻到嗰阵味，一开个盖就嚟抢噶啦。 就系一个咧系叫做免疫力要活啲啦，即系白薯油啦。如果真系冇嘅话咧，亦都系佢哋会中意咧，有叫做系 coconut oil 椰子油。咁咧椰子油咧，佢哋會點樣咧？係整暖佢，然後有啲人直情椰子油裡面咧係擺粒葱頭啊。佢話佢會暖啲嘅，咁整暖佢，然後就開始啦，刮痧啦。佢成身都可以刮嘅，刮到係真係紅卜卜啊！有啲係直情黑色嘅。佢哋刮痧有時我見到哇，好似神級咁樣嘅，刮到係哇犀利。 睇到都覺得痛係嘛？ 我就覺得是很厲害咯，是變曬顏色的咯，那個人。 系咯，咁啊，即系每一个地方都有唔同嘅风俗啦，同埋有啲唔同嘅方法啦。咁因为其实见到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印尼姐姐啦，即系尤其是喺报道上面都见到可能系有确诊嘅情况。咁啊，大家如果屋企咧真系有姐姐确诊嘅时候咧，都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其实同我哋本身任何一个即系雇主又好，或者系咩人士都好，如果喺屋企啦发现确诊而有同住家人嘅话咧。咁都係做好啲防疫措施咯，咁可能俾一個獨立嘅空間佢，然之後可能盡量咧就佢要避免出嚟啦，同埋同你哋嘅接觸減少啲啦，亦都係全家人戴好口罩啊，做好防疫嘅措施咧，咁其實都 OK 嘅。 咁如果係真係隔隔真係唔舒服嘅話咧，有啲乜嘢咧都可以同屋企人同埋僱主溝通啦。咁我覺得都係需要。同屋企人印尼嗰啲或者你好翻嘅時候好翻少少先同佢哋講啦，但係最重要嘅咧，香港嗰個僱主咧就真係溝通得好啦。點樣需要啲乜嘢啊藥啊，或者係有咩病徵嗰啲都可以同阿僱主講翻啦。如果唔係，真係你哋唔知道你邊度唔舒服咁啊。咁如果係講唔到嘅話，用啲 messaging 嗰啲 service 同阿僱主。send 翻啲嘢咁样都应该都得嘅，最重要真系沟通我。 系啊，同埋我都见身边有啲朋友嘅处理都系咧，可能都系学你话斋咧，用一啲社交通讯软件啊去做一啲沟通之余，嗱未必睇得明佢个文字系乜嘢啦，除非用嗰啲网上嘅翻译系统啦。咁如果唔系咧，可能就即系 send 公仔或者影张相咁样咯。嗱，譬如起码啦，每一日检测嘅结果可能要 send 翻俾个雇主啦。咁同埋咧。当佢要去申报佢个个案嘅时候，可能嗰啲本身话确认佢嘅病征啊，或者有啲乜嘢唔舒服嘅地方啊，都会同雇主沟通一次先咯。咁呢个沟通好重要，因为可能真系有好多文书上啊，或者申报上嘅嘢，雇主可以帮到手嘅。 因为咧，我之前我听过一个我识嗰个人咧，就话喺屋企有一个人确诊，咁然后咧嗰个人咧就要入间房啦，唔应该出嚟噶嘛，咁咧。但是呢如果你每次要跟那個人溝通的時候他們就在門口的時候叫他啦要跟他說話是說你喝不喝水啊你喝水我拿給你啦那裡面那個呢就覺得如果你跟我說話我不開門去那裡面對面跟你說話呢好像不是那麼有禮貌、啊、所以人家每次在門外面的時候跟他說話呢他一定會開門是你找我啊咁啲出边啲人就好惊，你唔好开门啊，一定要闩翻啊！你唔紧要噶，但系唔冇礼貌啊嘛！你讲嘢咁大声，咁我里面又咁大声咁样，佢嗰度同你讲翻嘢，咁我一定要开门同你望望下你啊，眼望眼咁样先答你。佢话唔好开门啊，闩埋佢，闩埋佢。 或者所以就可以转为打电话啦，或者如果想咧将嗰个嘅距離拉近多啲啲咁多咧，但係都要隔住個門嘅話咧，就用翻咧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揾一條繩喺中間綁兩個紙杯咧，整嗰啲傳聲筒啊，可能咧而家真係可以咁樣用到喎。 但係如果屋企確診咧，我覺得真係要睇翻每個屋企係點樣嘅。Barbie，有啲人咧係中意咧確診嗰個喺房裡面，剩嗰啲人喺出邊咁樣隔離嘅。但是呢我都听过有些人呢是确诊那个是咁啱咁巧是屋企的妈咪。咁妈咪通常呢是要准备晒屋企啲嘢嘅。咁妈咪呢就咁啱好彩佢个情况呢就是唔系太过严重嘅佢好轻嘅佢个病征。咁变做呢妈咪喺出面啲大啲人全部入晒房。咁媽咪咧就準備曬啲嘢，然後擺啲嘢食喺間房就敲門敲門咁樣，變就調轉咗咯。我都聽過咁樣嘅。 每一個家庭嘅嗰個習慣都唔同。我最近都身邊有個朋友啦，之前嘅經歷就係咧，佢自己確診。咁但系因为咧，佢觉得咧工人姐姐好重要啊，即系要帮手咧煮饭啊，或者照顾屋企嘅小朋友啊、长者咁样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要求同工人姐姐调转啦。不如咁啦，我咧就住工人房， 然后呢工人姐姐你就出返嚟呢同我太太一起瞓啦，咁跟住呢你就可以继续照顾其他人啦，咁我就搵自己工人房嗰度瞓啦，咁即係有呢啲咁样嘅个案，所以我就觉得啊好得意嘅，同埋呢每一个家庭呢去面对确诊嘅时候呢都可以机动地处理囉，即最紧要都係学格先生话斋溝通咗先，咁大家知道大家嗰个情况可以点样去協调嘅时候呢，咁先再定返一个最适合佢哋嘅方案囉。 同埋我觉得呢啲格格啦，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真係自己中咗嘅话，亦都唔需要太担心嘅，係有得醫嘅，係亦都係有得食药啦，喺嗰度舒缓自己嗰啲情况啦，同埋亦都唔需要特别担心啊，最重要真係係唔好再惹返俾大啲人啫，最重要係諗住係呢一点啦，我哋係要做。咁变就係做返应该要做个措施囉，我觉得就。Menjadi seperti yang kau minta, ku jadi jubita. Kala cinta menggoda, tak peduli jika surga dan neraka tak pernah ada, yang penting bahwa meski tanpa.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市长说，自俄罗斯在二月的下旬挥军以来，当地星期五首次度过一个平静的晚上。他说，在乌克兰军队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下，俄军已经从切尔尼戈夫周边大部分村庄撤离。其他地方官员亦都证实，切尔尼戈夫地区目前平静，俄军正在撤退。在俄罗斯持续几个星期的炮击和空袭之下，切尔尼戈夫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西方和乌克兰的战况分析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部分地区撤退，是为了在东部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之前重组军力。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俄军发动攻击瘫痪乌克兰 波尔塔瓦州一个的军用机场，摧毁多架军用直升机和飞机，以及存放燃料和导弹的军火库。他又说，俄军的高精准度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两个城市摧毁乌军用来在顿巴斯地区发动攻击的大批的装甲车和弹药。另外，科纳申科夫提到，俄军日前以导弹攻击乌军在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的指挥部，杀死大约100名民族极端分子和来自西方的雇佣兵。非洲索马利兰的哈尔格萨市一个主要市集通宵发生大火，至少28人受伤。市集在当地星期五的晚上8点起火，由于商户密集加上火势非常猛烈，消防员难以靠近火场，令火势到星期六朝早才逐渐受控。报道说，数以百计的商铺被焚毁，火警期间附近大批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市长形容当地从未经历如此大规模的事故，又说那个市集是哈尔格萨的经济中心，即使消防员已经尽最大努力灌救，但市集已经毁于一旦。有商户表示，在市集内营运几间店铺全部已经烧成灰烬，形容从这场灾难中学到的是日后要妥善做好市集的规划。中央支援香港抗疫中医专家组组长童小林说，建议特区政府将中医药纳入政府的医疗体系，确立中医药应有的地位，不应该只是限于应急的时候使用，而在常态下经常广泛使用，并建立长效机制。他又表示，中医药可以同现行两款新冠口服药同时服用，以起到中西药互补作用，但提醒患者在服用中药同西药之间最好分隔半个钟头以上，同时观察不同药物服用之后有没有出现副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医成食，快测三日。 政府呼吁全港市民在4月8日至4月10日一连三日，每日自我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了解自己是否受到感染。 政府亦都已经开始派发包含快速检测套装、KN95 口罩等防疫服务包，大家可以使用入面的物资，如有需要可以在18区90个派发点再领取。 每人出分力， 一定可以击退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帮助社会尽快恢复正常。 啊 ，Kitty 啊，你星期日中意做啲咩啊？ 咪都系煮下嘢食，做下运动咁咯。咁你咧，思芬？ 我啊中意睇波，跟住又睇下有边度好去。不过之后我同你星期日做嘅事好似一样喎。 系啊，咁即系同大家分享星期日嘅好心情咯。 4月3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思芬、崔洁彤新生活。 生命热线执行总监吴志坤， 我哋都建议长者有啲唔开心嘅情绪都揾人去倾啦，鼓励建立一啲新嘅嗜好啊，一啲活动，譬如可能喺屋企种下花或者养下鱼，培养自己一啲快乐嘅事情啦，同埋咧做适量嘅运动啦，即系喐动下身体，咁又帮助血液循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Wah, banyak sekali makanan yang dibeli. Sudah siap untuk tahun baru Imlek ya? Jelas, untuk tahun ini aku sudah siap dengan segala persediaan Imlek. Merayakan tahun baru Imlek dengan makanan mewah memang menyenangkan, tapi harus hindari pemakaian minyak, garam, dan gula terlalu banyak loh. Jangan konsumsi lemak kebanyakan juga. Hah? Sulit loh. Hidangan Imlek banyak yang sangat berbumbu. Harus ada ayam, bebek, dan itik. Belum lagi masakan kaki babi, lapcyong, dan daging yang diawetkan. Tidak kebayang kalau tidak boleh makan semua ini. Kuncinya ya, makan secukupnya. Untuk makanan yang tinggi kalori atau lemak, makan sedikit saja deh. Bisa juga mengganti bahan yang tinggi lemak, kolesterol, dan garam dengan bahan segar seperti sayur dan hidangan laut. Kalau ingin kurangin minyak, berarti cara masak mengukus, merebus, memasak dengan api kecil sampai kental dan memanggang adalah cara yang lebih baik daripada menggoreng dan menumis ya. Betul, kamu juga harus tetap makan dengan porsi biasa selama liburan. Jangan makan dan minum berlebihan karena suasana perayaan. Ingat, hindari minum alkohol atau minuman manis kebanyakan. Kamu kok pintar sih tentang tips kesehatan? Aku ikut loka karya makan sehat yang diadakan ahli nutrisi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Yuk gabung yuk, mar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预备。 我系 Sabrina 张曼莎，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运动员加油，香港 咩都唔使讲，香港人梗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电视节目《体坛无极限》同你紧贴本地体育消息，报道一周大小赛事，专访香港运动界人和事，一小时内让你尽得本地体育新资讯。今晚七点，港台电视31。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 Bersama dan mulai semuanya dan yakinkan hati kita berdua. Oh, inilah cinta pertama bagi diri ini. Tak akan ada yang bisa mengganti semua rasa ini padamu.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嗱，格先生，我又要问你一个问题啦。我哋角色代入一下先。假设 系 你系一个印尼姐姐喺雇主嗰度打工嘅，咁有一日，有一日你突然之间发觉自己有少少唔舒服喎。嗱，例如可能系流鼻水啦，或者喉咙有啲痕痕地，嗱都唔算好明显嘅症状嚟嘅啫。即系如果唔系成日对住你咧，可能都唔发现你有呢啲症状嘅。好啦，呢个时候你会选择点做呢 ？A 就系、是、我选择唔出声，自己食啲药啊，或者系饮啲椰子水就算数啦。B 嘅选择就系、是、即刻话俾雇主听。 如果系以前。未有 COVID 的時候呢，我就應該選擇 A 的，因為我覺得是應該不轉天氣啫，飲飲椰青睇翻點樣啦咁樣。但是而家因為實在太多呢個 COVID 嗰啲病毒啦，同埋我會覺得是應該講一講好啲喎。如果真係僱主知道咗，佢或者叫我做個 rapid test 啦。个快速测试啦，咁我咪可以 check 一 check 咯。 嗯， 咁如果系唔系 covid 嘅话，我咪照翻平时咯，饮我个椰青啊，食我啲药咯。如果系嘅话，我就可以做翻我应该要做啲嘢咯。 我都好赞成格先生嘅。如果咧我系印尼姐姐，我都会咁做嘅。而且咧，我知道其实咧好多印尼姐姐咧本身自己都有买定一啲快速测试喺度旁身嘅，即系可能都谂住雇主未必真系24小时都喺屋企俾佢即刻联络到噶嘛。可能甚至乎有啲雇主未必长期喺香港啦，或者可能有好多时间喺公司啦做嘢嘅时候，又未必想打扰到佢嘅时候咧，可能就自己。真係買咗快速測試咧，做咗先，跟住誒發覺如果有事咁，當然即刻要申報啦。咁冇事咁啊，虛驚一場，冇事冇事，咁就真係可以飲翻椰子水啦。咁樣 係咯，同埋咧，我覺得實在講真，而家咧就僱主應該都要教一教價格點樣去做一個 rapid antigen test 咯，個 rapid test 快速測試，起碼知道如果係有咩事嘅時候咧，係可以自己做個快測啦。或者如果有時啲價格係同啲老人家一起住嘅話咧，都應該知道係同老人家做嘅時候要點樣做咯。因為之前嘅時候我就有啲朋友都話咧，係俾啲印尼姐姐啊、菲律賓姐姐啊睇個 video 啊，亦都係 仲係唔知道係咩位，因為講真㗎啦，如果係我哋未出過去俾人哋做個 test 咧，你真係要撩到邊一度咧，你唔知嘅，係咪撩呢度啊、出邊啦，或者撩到咩位咧？咁起碼咧，如果係有個人話俾聽，我因為我自己係教翻我屋企嘅老人家嘅，因為我屋企老人家就佢唔想俾你掂，佢話佢自己做，咁我嗰邊就係洗咗手，全部整曬好咧，我就話你係我摸佢個鼻，因為我自己出邊俾人哋測試過，大概知道咩位，係幫佢撳一撳嗱呢度啊，你個軟骨嗰度啊，我喺嗰度撳呢個位咧，後屘就知道哦，去到呢個位就停啦，佢就知道自己做嘅時候點樣咯。 嗯，其實都係啊，格先生講得啱啊，應該要咧未雨綢繆，即係未有任何嘅發生事之前咧，就要校定格格。萬一如果真係要做快速測試，而我哋可能又未必能夠陪同你啊，你自己要識做嘅時候，甚至乎你要幫人哋去做嘅時候咧，要點樣處理？咁同埋咧，我覺得都係嘅，僱主如果能夠咧，盡早提供定一啲快速測試套裝咧俾工人姐姐，即係譬如話尤其是如果真的放完假之後啦，如果僱主都想求個安心嘅，咁而家更加簡單啦。如果話驚住可能放完假之後咧，會有機會喺出面食過嘢啊，除過口罩嘅風險啊，或者同其他人一起咧，就係話有啲跨家庭嘅聚會嘅時候咧，咁都不妨可以教姐姐，都可以試下做個快速測試啦，咁啊求大家安心咯。 如果我屋企嗰啲咧，係我個小朋友，佢自己都識自己做嘅。都有教過佢嘅，咁因為佢頭嗰一次嘅時候同你做完咧，頭嗰兩次啦，然後咧後屘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自己做得到咧，都唔需要人哋同佢做啦。 嗯，同埋咧有一樣嘢都要記住嘅咧，就係咧我後屘都發現咗原來唔同品牌嘅快速測試套裝咧，喺做嗰個檢測嘅時候咧，無論係等候嘅時間啦，嗰、那個處理嘅方法啦。同埋咧，佢嗰個等結果之後嘅顯示咧，都會有少少差異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咧買咗唔同嘅套裝嘅時候，可能你又要真係教個格格再試一次，因為可能真係完全唔同都唔頂嘅，拆咗出嚟嗰盒嘢，咦？點解同上次唔同嘅咁？ 同埋佢哋話咧，如果係睇啲結果嘅時候咧，個 result 嘅時候咧，個燈光都要係真係夠光嘅，格 baby。 嗯， 咁睇得到咧就清楚嘅。如果你啱啱譬如话系好明显有两条线嘅话咧，就应该系明显嘅。但系通常有啲人系话系唔明显嘅时候咧，嗰个第二条线咧，如果你唔够光咧，有时系睇唔清楚嘅。 嗯， 所以要睇翻灯光格格啦，呢样嘢。 系啊，同埋我见过咧，有啲格格咧就好心急啦，即系，我咧就喺出边咧买咗之后就即刻测啦。嗱，记住一样嘢，就系咧，请你喺一个咧叫做私人啲嘅空间啦，唔好系周街有人游人来人往嘅时候咧，喺条街度除口罩做呢一个检测。虽然可能你都心急想知结果，就系买完之后喺个街，不如放假嘅时候就趁住喺街度做一次啦咁。咁但系呢一个咧就非常之唔合乎嗰个正规啦，同埋其实都好危险啊，因为变相就变咗等于你喺街嗰度除咗个口罩落嚟啦。 嗯，咁应该要系咩情况嘅时候，点样去咩地方先做得到呢？ 嗱，我就覺得咧，最好就翻到屋企洗乾淨對手，然後先至喺自己個房嗰度做咯。亦都有見過有啲格格咧，就係好心急嘅，即係佢一滴完嗰幾個 droplets 之後咧，佢就即刻拎起嗰個檢測棒啦，擺喺自己面前，睇下一條線定兩條線先，跟住咧就發覺咧，因為由於可能唔係平放嘅關係咧，其實佢唔係好滲到上張試紙度。咁变咗就真系唔准啦。 哦，但系就讲真咧，格芭比，我觉得咧香港啲人咧用呢个快测咧都叫做系好叻噶啦。点解咧？因为我啱啱先知道，原来印尼嗰度咧你要做快测啊，呢啲 rapid antigen test 咧都好多时候咧唔系自己屋企就做噶，你去翻你屋企附近个 clinic 有人同你做噶。所以咧，印尼嗰啲人咧，我而家先聽翻咧，原來係好少會自己買翻嚟自己喺屋企自己幫自己做。佢哋寧願咧喺 clinic 嗰度有護士啊，或者係職員嗰度同你做完咧，你係俾少少錢啫，又唔係太貴嘅。大概咧嗰陣時咧係高峰印尼嘅時候咧，大概港紙係大概40蚊咁樣就已經做到啦。咁如果係真係佢哋個 结果咧系两个钟，佢会话俾你听嘅。如果测咗咧系嗰阵时系你见到系真系唔好彩 positive 嘅话咧，职员会同你报翻上去政府个网站嘅，系有人同你做埋嘅，你自己唔使做嘅。所以好多人都宁愿去 clinic 做，系好少系屋企自己做。所以咧后屘我哋嚟呢度同印尼嗰啲人倾嘅时候咧，原来做呢啲我哋自己屋企都做到，佢哋会哇！你哋自己咁点啊？点撩啊？点攞啊？嗰啲衫布，啲人会问咯。 嗯， 原来嗰度系唔系好多人自己做咯。 系啊，所以每个地方都唔同啦。我哋又有我哋个好处同埋我哋嘅方便嘅。咁总之都系啦，希望咧大家唔需要成日都要做快速测试啦。咁啊，冇咗疫情嘅日子咧，可以快啲来临，咁就最好啦。 冇错。Pandemi COVID-19 ini membuat keadaan ekonomi dan juga di pekerjaan itu keadaannya memburuk. Jadi untuk memberikan dukungan tambahan terhadap pekerja dan keluarga yang menghadapi kesulitan dalam keuangan, pemerintah memberikan juga bantuan dalam skema tunjangan pekerja ya untuk keluarga yang bekerja atau kalau disingkat WFA. Di mana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itu diubah. Untuk keluarga yang bukan keluarga orang tua tunggal, untuk masa klaim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jam kerjanya diturunkan untuk tunjangan dasar dari 144 jam per bulan diturunkan jadi 72 jam. Dan juga untuk tunjangan medium dari 168 jam per bulan menjadi 132 jam. Sedangkan untuk keluarga orang tua tunggal,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tidak berubah. Untuk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mereka di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nya www.wfsfaa.gov.hk. 系啦，如果有需要了解多啲详情嘅话咧，就可以咧去翻嗰个热线电话啦，同埋咧上翻相关嘅网站嗰度睇清楚噶啦。 Juga kanker serviks itu adalah yang sangat umum di antara perempuan di Hong Kong. Semua kanker serviks nyaris disebabkan oleh infeksi dan juga oleh virus tipe HPV.Dan infeksi HPV ini biasanya ditemukan di antara orang yang sudah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Dan orang yang mendapatkan infeksi ini biasanya awalnya tidak ada gejala dan ada yang bisa menyelesaikan infeksinya itu sendiri, jadi tidak ada masalah. Tapi ada perempuan juga nanti bisa mengalami perubahan sel abnormal yang lama-lama bisa menjadi kanker. Jadi...pemeriksaan serviks teratur untuk melihat adakah perubahan di dalam sel ini yang menjadi kanker serviks itu penting. Wanita umur 25-64 yang sudah pernah mengalami hubungan intim harus menerima pemeriksaan teratur walaupun tidak ada gejala. Jadi nggak ada alasan ya mengatakan terlalu sibuk lah, sudah pernah disuntik HPV vaksin lah, sudah menopause lah, tetap harus dilakukan. Dan kalau ingin boleh telepon.Ke hotline 24 jam di Departemen Kesehatan di 3166-6631 atau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好啦，最后咧亦都有疫情嘅相关资讯要提一提大家噶、哦。 Nah, ini mengenai ya vaksinasi COVID-19.Karena pemerintah memberikan vaksinnya gratis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ya dan boleh bikin janji online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CVC ata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klinik yang ditunjuk di rumah sakit publik beberapa di ada mobile vaccination station atau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bikin janji secepatnya sedangkan di CVC tertentu juga ada tiket yang diberikan pada hari yang sama untuk orang yang berhakJadi akan selalu dimonitor sama pemerintah apakah aman vaksin-vaksin ini dan juga vaksin membuat tubuh lebih mampu untuk melawan penyakit. Jadi boleh mencoba menerima vaksin secepatnya.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Sementara protokol kesehatan juga harus tetap dijalankan karena kebersihan pribadi dan ke lingkungan juga.Kunci untuk melawan COVID ini. Jadi tetap ya bersihkan tangan selalu, cuci tangan, hand sanitizer dipakai, dan juga hindari kerumunan, dan juga harus di rumah bersih. dan disiram pipa U-trapnya seminggu sekali dengan air 0,5 liter, bilas WC setelah dipakai, dan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Untuk informasi mengenai peraturan di Hong Kong, boleh ke website pemerintah di www.coronavirus.gov.hk. 唔该晒，贾先生同我哋讲咗咁多重要嘅资讯啦。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嘅。拜拜，贾先生。 拜拜 ，Barry。 Sayangku sedang berjuang untuk melamar dirimu, tapi mengapa kau tinggalkanku demi orang yang baru kau kenal? 3 tahun kita telah bersama menjalani untukmu sayang, tapi kau malah putuskan hubungan. Sungguh sakit hati ini, sakit mendengar kabar kau telah dijodohkan. Orang tuamu tak merestui kita, ku hanya bisa mendoakan engkau bahagia. 3 tahun kita telah bersama menjalani hubungan cinta kita. Orang tuamu tak merestui kita. Sungguh sakit hati ini rasanya. Sia-sia ku berjuang merantau di negeri orang. Semua lakukan untukmu sayang, tapi kau malah putuskan hubungan. Sungguh sakit hati ini, sakit mendengar kabar kau telah dijodohkan. Orang tuamu tak merestui kita, ku hanya bisa mendoakan engkau bahagia.